每个学生入学时候交部分学费，不用开学的时候去教务处一次性交清。如果觉得先生教的不好，你可以随时走人。所以老师的水平是决定其收入的关键，学生多收入就多。由于他学问根基扎实，很多人来做他的学生。但毕竟啊，在农村贫困地区，他的收入还是十分微薄，只能混口饭吃。生活贫困的杨世奇和他的母亲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。之后不久，他又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人穷志不穷这条格言的意义。杨世奇的一个朋友家里啊也十分穷困，但他没有别的谋生之路，家里还有老人要养，实在过不下去了。杨世奇主动地找到他，问他有没有读过四书。这个人虽然穷点儿，这个学问还是有的，便回答说读过。杨世奇当即表示自己可以把教的学生分一半给他，并将教书的报酬也分给他一半。他的这位朋友十分感动，因为他知道啊，杨世奇也有母亲要养，家境也很贫穷，在如此的情况下竟然还能这样仗义，实在太不简单。少了一半收入的杨世奇回家就将这件事呢告诉了母亲。他本以为母亲会不高兴，毕竟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家也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但出乎意料的是啊，母亲却十分高兴地对他说，你能够这样做，不枉我养育你成人呐。是的，穷人也是有尊严和信誉的，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理的母亲，后来杨世奇才能成为一代名臣。杨世奇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，在困难中不断努力，在贫困中坚持信念，最终成就事业。人穷志不可短。没有功名的杨世奇仕途并不顺利，他先在县里做了一个训导，训导就类似今天的县教育局官员。这个训导啊是个小官，只能整天在衙门里混日子。可杨世奇做官实在很失败，连混日子都没有混成。不久之后，杨世奇竟然在工作中丢失了学印。在当年那个时代，丢失衙门印章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，比今天的警察丢枪还要严重的多，是有可能要坐牢的。此时啊，杨世奇显示了他灵活的一面。如果是方孝孺丢了印，估计会写上几十份检讨，然后去当地政府自首，坐牢的时候还要时刻的反省自己。杨世奇呢，没有这么多花样，他直接就弃官逃跑。杨世奇还真不是书呆子啊。之后逃犯杨世奇流浪江湖，他这个所谓的逃犯是应该要画引号的，因为县衙也不会费时费力来追捕他。说的难听一点，他连被追捕的价值都不具备。此后20多年，他到处给私塾打工养活自己。值得欣赏的是啊，常年漂流生活没有让他变成二混子。那么在工作之余呢，他继续努力读书，其学术水平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。在度过长期学习教书的流浪生活后，杨世奇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转机。在建文2年，也就是公元1400年，建文帝召集儒生撰写《太祖实录》。36岁的杨世奇，由于其扎实的史学文学功底，被保举为编撰。在编撰的过程中啊，杨世奇以深厚的文史才学较好地完成了工作，并得到了此书主编方孝孺的赞赏，居然一举成为了《太祖实录》的副总裁。永乐继位后，杨世奇真正得到了重用。 他与谢晋等人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。自此之后，他成为了朱棣的重臣。与谢晋不同，他也不是个安分的人。此后不久呢，他就卷入了立太子的纷争。他和谢晋都拥护朱高炽，但与谢晋不同的是，他要聪明得多。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练了杨士奇，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。他为人十分谨慎，别人和他说过的话他都烂在肚子里，从不轻易发言泄密。他是太子的忠实拥护者，却从不明显表现出来，其城府可见一斑呢。而杨士奇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，其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：刚出道时要低调，再低调。虽然杨士奇精于权谋诡计，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。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夺位斗争中，他始终坚持站在朱高炽一边，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，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，将朱高炽是扶上了皇帝宝座。永乐年间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就是朱高炽与朱高煦的皇位之争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无数人头落地，无数大臣折腰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，双方各出奇谋，经过更是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，斗争一直延续到朱棣去世的那个夜晚。一个人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连夜出发，奔波一个月赶路报信，方才分出了胜负。事实上啊，不但杨士奇参加了这场斗争，我们下面呢要介绍三杨中的另外两个也没闲着，他们都是太子党的得力干将。在后边的书中我们会详细介绍这场惊天动地的皇位之争。我们接着介绍的是杨荣，是三杨中的第二杨。他虽然没有杨士奇那样出众的政务才能和学问基础，却有一项他人不及的能力，准确的判断力。杨荣洪武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371年生，福建人，原名啊杨子荣，啊叫杨子荣，注意区分啊。那么杨子荣虽然没有深入虎穴剿灭土匪的壮举，但其大智大勇却着实可以和后来那位战斗英雄相比啊。与杨士奇不同，他从小没有吃过那么多苦，家里环境不错的他呢，走的正是读书应试做官这条老路。在建文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00年，他考中了进士，由于成绩优秀，被授予编修之职，即所谓的翰林。建文帝时代，翰林院可谓书呆子云集之地啊，这也难怪，毕竟掌权的就是黄子成、方孝孺那样的人，上行下效也很正常。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杨荣这位优等生与他那些同事们有很大的不同，他实在不是个书呆子，而应该算是一个心思缜密的谋士。与杨士奇一样，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是在永乐时期才被重用的，但他飞黄腾达的经过却很有点传奇色彩，因为他仅凭的不是才学，而是一句话。在建文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402年，朱棣终于打败了顽强的南军，进入京城，夺得皇位。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要办，登基继位。然而就在他骑马向大殿进发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个人呢站了出来，阻挡了他的去路。这个人呢正是杨荣。由于当时情况还比较混乱，敌友难分，难保某些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会玩类似恐怖分子和荆轲那儿的把戏。这个周围的人呢都十分紧张，而朱棣本人也大为吃惊。 但他不会想到，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。杨龙竟然对他说，现在不应该进宫继位。嗯，不应该继位？笑话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装了那么久的傻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无非只是为了皇位啊。可眼前这个书生竟然阻止我继位，凭什么？真是可笑。这在场的人呐、几乎已经认定杨荣发疯了，准备替他收尸。但杨荣真的阻止了朱棣的继位，还让朱棣心悦诚服赵外，而他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竟然只用了一句话：殿下是应该先去继位呢，还是先去祭灵呢？一语惊醒梦中人呐、我们前边说过，这个朱棣造反呢是披着合法外衣的，说的粗一点呢，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。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，竟然一时之间忘记了立牌坊，只是一心要当婊子。无论怎么说，如果不先拜一下老爹的坟，那是很不妥当的。朱棣连忙拨转马头去给他爹上坟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可以看出杨荣已经精明到了极点，他摸透了朱棣的心理，也看透了遮羞布下权力斗争的真相。这样的一个人比他的上级方孝孺、黄子成不知要高明多少倍。同样老奸巨猾的朱棣从此记住了这个叫杨荣的人，在他继位后便重用杨荣，并将其招入内阁，成为七人内阁中的一员。当时的内阁七人都是名满天下之辈，而在他们中间，杨荣呢并不显眼，他没有谢晋的才学，也没有杨士奇的政务能力，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人。但这绝不是他的能力不行，实际上他所擅长的是另一种本事，谋断。所谓谋断，就是谋略和判断。这些本应是姚广孝那一类人的专长，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应该是个老实读书人的杨荣居然会擅长这些，实在令人费解。但他善于判断形势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下边的这个事例呢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有这么一天晚上，边关突然传来急报，宁夏被蒙古军队围攻，守将派人几百里加急报信，这是紧急军情啊。朱棣也连忙起身去内阁找阁臣讨论如何处理。内阁呀，有24小时值班制度啊，7天1换。那么偏巧那天晚间呢，值班的正是杨荣。这个朱棣风风火火来到内阁，把奏报交给杨荣看，问他有什么意见。出乎朱棣的预料啊，这个杨荣啊看完了没有丝毫慌乱，表情轻松自然，大有一副太监不急皇上急的势头。朱棣是又气又急呀、杨荣却慢条斯理地对他说呀：请陛下再等一会儿，宁夏呀一定会有第二份解围奏报送来的。朱棣好奇地看着他，让他说出理由。杨荣呢此刻也不敢再玩深沉了，因为朱棣不是一个对大臣很有耐心的人。杨荣胸有成竹地说道：我了解宁夏的情况，那里城防坚固，而且长期作战，士兵经验丰富，足以抵御周围的蒙古军队。从他们发出第一份奏报的日期来看，距离今天呢已过去10多天了，此刻宁夏应该已经解围了，必然会发出第二份奏报。不久之后啊，朱棣果然收到了第二份解围的奏报。自认料事如神的朱棣对杨荣也十分佩服， 并交给他一个更为光荣的任务，从军。朱棣认识到这个杨龙是个能谋善断之人，在对蒙古作战中，这样的人才正是他所需要的。于是呢，在永乐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那次远征中，杨龙随同朱棣出行，表现良好，获得了朱棣的信任。朱棣便将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印信交给杨龙保管，而且军中但凡宣召等事务必须得到杨龙的奏报才会发出，可以说杨龙就是朱棣的私人秘书。朱棣之所以如此信任杨龙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这个个人处事不偏不倚，也不参与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夺位之争，没有帮派背景。当然呢，这仅仅是朱棣的想法而已。朱棣想不到的是啊，这个看上去十分听话的杨荣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朱棣将印信和奏报之权授予杨荣，只是为了让他好好干活。然而这杨荣却利用这一便利条件，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件关键的事情。永乐二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24年七月，朱棣病逝之时，那个当机立断驰奔上千里向太子报告朱棣已死的消息，为太子登基争取宝贵时间制定周密计划的人，正是一向为人低调的杨荣。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和杨士奇一样，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。下面要说的这位啊，叫杨溥，这个名气和这个功绩和前边介绍过这两位相比有不小的差距，但他却是三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。别人出名受重用依靠的是才学和能力，他靠的却是蹲监狱。杨溥是洪武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372年生，湖北石首人，在建文二年中进士，是杨荣的进士同学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他也被授予编修，又成为了杨荣的同事。但与杨荣不同的是，杨溥是天生的太子党，因为在永乐元年他就被派去扶持朱高炽，算是早期党员呐。朱棣毕竟还是太天真了，杨荣和杨溥这种同学加同事的关系，外加内阁七人文臣集团固有的拥立太子的政治立场，说杨荣不是太子党，哎，真是鬼都不信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

这还要从两个没名没姓的陌生人说起。一年夏天，庙会眼看就要到了，台怀镇上的买卖人家都忙碌起来，有的搭凉棚，有的整铺面，有的在货架上增筹补断，有的往瓷缸里添醋加油。特别是那些开饭铺的、卖干货的，早已加生了炉灶，增发了肥头。你看吧，麻花子一条一条摆出来了，堆得像一道岭；油饼子一筐子一筐子烫出来了，摞得像一座座佛塔。再过一两天，朝台的僧尼、礼佛的香客、还原的善人、游山的学士，就要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了。为期一个月的大戏也将要开演。来这么多人，谁不吃谁不喝呢？再说本地人逛庙会也总要买点东西。这一天，人们吃过早饭，陆陆续续涌到台怀镇来，想早些买点东西，免得人多了拥挤。可是到市面上一看，城山的麻花没有了，象塔的油饼也没有了，大家都觉得奇怪。听卖货的小伙计说，天破晓就从凤林谷来了两个人，买多少吃多少。这一来，人们议论开了，有的说那一定是神仙，有的说也可能是妖怪。大家问小伙计，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啊？小伙计说，一个穿绿，绿里透红，好像是暗红的点点，一个穿黑，黑中套紫，好像是淡紫的条条。帽子的颜色同各自的衣服差不多，形状都是三角形的。这就怪了，台怀镇从来没有见过戴三角帽子的人呐。大家都在疑疑惑惑，掌柜们却眉开眼笑，几天的买卖一下子都做完了，这一年的红利肯定比往年高。他们吩咐小伙计把铜钱儿穿起来，不料小伙计拉开钱柜一看，立时傻了眼，满柜的铜钱儿变成了树叶。这家正在发愣，那家也议论起来，大家都觉得有点蹊跷，放进去的明明是铜钱儿，怎么会变成树叶了呢？消息很快传开了，人们都说这不是好兆头，店铺纷纷关了门，人们匆匆归家去，一个热热闹闹的台怀镇霎时间冷冷清清的了。五台山是个佛教圣地，台怀镇周围坡坡凉凉，沟沟洼洼，到处修盖着寺庙。镇西有道山谷叫风林谷，谷口有座寺庙叫文殊寺。文殊寺的住持法名慧海，自打七岁出家，一直在这里修行，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台怀镇的稀奇事儿传到文殊寺，使慧海和尚大吃一惊。他掐指一算，由不得啊呀了一声，想不到他们两个下山来了。众人问他怎么回事儿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双手合十，急忙忙走进文殊殿，跪在菩萨面前祷告：我佛无量，恕他无知，为佛弟子岂能见恶不阻，见死不救，容弟子度化于他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回到方丈院，慧海把一个叫赵林的执事僧人喊来，吩咐道：明天早上，那两个人还要到台怀镇去，你拿上我的禅杖到镇上，见面就说，仙凡两界各有清规，吉尔危难，慧海有请。他们跟你回来，我自有安排。赵林应声去了。行善积德是慧海的座右铭，就连一个小小的毛虫，他也不肯随意残害。这一天，慧海一夜没合眼。天刚破晓，他照常在方丈院的菩萨面前焚起香、点起灯、念起经来。这时，赵林拿着禅杖把客人引来了。慧海很不客气， 一不寒暄，二不让座，张嘴就问：你们不在岩谷修行，却来到台怀镇上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世面冷落，不知道损了功德要报应吗？这两个人同台怀镇小伙计说的一模一样，他们满脸怒气，刚要发作，见禅杖立在那儿，便忍了忍，没有吭声。慧海和言仿佛消了火气，诚恳地说：你们百年修炼废于一旦，实在可惜。贫僧要留你们在寺中，待庙会结束再归山岩。客人想说什么，慧海摆了摆手，让赵林给他们安顿住处。住处普普通通，是间单独的屋子。慧海吩咐待客人进去以后，要把禅杖立到门口。客人的吃食每天一顿，每顿斗米，一不用请，二不用叫，天天要赵林一个人去送，不许他人顶替。每当东方染红，太阳出山的时候，必须把饭送到，不可提前，不可推后。送到饭时，要先敲门后进屋，进屋后客人在不许接言，客人不在不许呼叫。对于这样奇异的客人，大家偷偷议论了几天，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。台怀镇上日复一日安然无事，渐渐恢复了先前那热闹的景象，人们受了一场虚惊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再说慧海和尚原有一个师使，法名慧山，早外出云游去了。现在慧山法师挂西峨眉，当了一寺之主，邀请慧海和尚前去讲经。五台山的七月庙会刚刚过半，慧海和尚惦记着两位客人，本不想远行，然而凶命难违，只好收拾启程。临行前，他把赵林叫到面前，再三嘱咐：两位客人非同小可，我走之后，你照前行事，不可有违，切记切记。赵林是个老实本分的僧人，手脚勤，心眼软，说话和和气气的，做事挪挪对对的。一天，大家做完早课，东方的山头露出了一线红光，该给客人送饭了。这时，伙房走来两个小沙弥，抬起饭筐就走，急急忙忙向客房奔去。原来这是两个机灵鬼，只是由于生活贫困才出了家。他俩早就在暗地里嘀咕，那两个客人怎么一顿就吃得下一斗米呢？他们总想瞅个机会看个究竟，便采取了抢先一步不令而行的办法。客房里客人还没有起床，他俩滚动了一下粗壮的身躯，只见一缕阳光射进来，又饥肠辘辘了。这时小沙弥来到门前，见门前立着一柄禅杖，觉得有点碍脚，便悄悄放到远处。他们没有敲门，推门而进，只听啊呀一声，就再没有出来。原来这两位客人是两条大蛇，栖息在中泰山腰。前些年他们在山野里捕食野兔和山鸡，常常是十天就挨饿，一天吃半饱，后来又吞食木坡上的羊牛驴马，胃口越来越大。今年台怀镇的油香飘来飘去，一股一股的，实在口馋难忍，便化作人形窜到台怀镇上。他们估计自己的根基不浅了，台怀镇上吃几天有何不可？谁想没过两天，慧海和尚的禅杖就把他们拘到文殊寺来，圈到屋子里，一步也动不得。他们正在滚来滚去，发泄着怨恨， 小沙弥拿走了禅杖，又推门进来，两条粗大的蛇，一条乌黑乌黑，黑中套紫，紫色为条环，一条菜绿菜绿，绿里透红，红色为斑点。他们见两个沙弥进得门来，尖叫一声倒在地上，便张开血盆大口吞了下去。再说赵林做完早课后，又接待了几位香客，极致来到伙房，听说小沙弥给客人送饭去了，就有几分不放心。等了好大一阵子不见小沙弥回来，他有心前去探望，但送饭时间已过，不能去了。这一天从早到晚，他始终没有看见那两个小沙弥，心中烧一股凉一股，坐卧不安，好像要有什么大祸临头了。第二天他照常去送饭，没有感到什么异样，只是发现立在门口的禅杖不见了。可是待到晚上，寺内有两个人失踪了。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人失踪，文殊寺笼罩在恐怖气氛中，赵林不知如何是好，慌忙登上文殊殿，点起两盏灯，焚燃三炷香，扑通跪地祷告起来。你看那三缕香烟也真有些意思，窜同门殿后，一缕直冲天际，一缕飞向中台，一缕直指西南去了。峨眉山上，慧海和尚正在讲经，忽见一缕香烟眼前飘过，掐指一算，家中出事了，便辞别慧山法师，赶回五台山来。他知道中台顶上文殊菩萨常来常往，文殊菩萨是容不得半点作恶行为的。正行走间，忽得远远望见中台山路升起一团墨黑的云朵，云朵越滚越大，刹那间炸雷惊天动地而响，狂风拔树摇山而起，暴雨劈头盖脑而下，一道道红色的光、黄色的光、绿色的光、黑色的光横来竖往，上下交射，好像天空与地面之间有什么人挥舞着长长的剑在拼死格斗。文殊寺里大家都躲进禅堂，一时手脚无措，赵林也瞠目结舌，没了主意。这时忽见慧海和尚归来，一下子有了主心骨，不禁悲喜交集，涕泪交流。慧海说，大家不要慌，快随我到文殿去。不多时，雷住了，雨停了，风也不再刮，中台顶那里传来了哇哇哇的浑天响声。凤林谷口洪水推着石头，石头倒着蛇结一涌而出，浪头大概有两房那么高。奇怪的是，这么凶的浪头，遇墙墙倒，遇崖崖塌，遇到文殊寺却一左一右分开了。阳光普照大地，一切都平静了下来。凤林谷口洪水落下去，露出了节节蛇身，黑色的、绿色的，粗一节儿、细一节儿，压在石头下，没入沙土中。从此，中台山腰出现了那一片石头，人们叫做龙翻石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距五台县城广济寺东20华里的万山之坳松涛之下，藏有一座古寺。古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六年，即1269年。当年兴土木建寺，有一则青蛇引路石双泉的传说故事，故得名双泉寺。当年兴土木建寺，是老和尚法号吉祥设计主持。首先遇到的建寺难题是在这山形巍巍之地缺水，要动土建寺怎么办？ 有心计的老和尚养了一灰色小毛驴儿。到最近的水源，距四七华里的松台乡村村边的绿四河沱水。从清明节冻土到入夏，久而久之，无人跟随小毛驴儿沱水，功用渐似，成为奇事传开。灰色小毛驴儿一路下坡，独自把两只木质水桶驮到河边，老和尚在庵心里放一窝窝头。村里的人出于一种对佛教信仰的善举和人性的厚道，谁在河边遇见了灰色小毛驴儿驮着空水桶，谁就把空水桶解下装满水，再给系上去，谁就吃了庵心里的窝头，以算作一种酬谢。小毛驴儿就驮上水回头，又是原路上坡，独自返回建寺工地，日日往返都无需专人来护赶。有人说老和尚饲养有方，有人说是小毛驴儿生就的善解人意，能通人情。不管怎么评说，灰色小毛驴儿确实有独立工作的能力，有规规矩矩干活的行为。就这样日驮两回，行程20余里，独来独往，日复一日，驮水不止。小毛驴儿在辛劳中悠然自得。时令已近小暑的一天，又是烈日当空涌热浪，千里无云艳阳天，建寺工地依旧繁忙。已过50，小毛驴驮水该回来了。老和尚焦急回望自语，时光将近未时，他已望眼欲穿，还不见小毛驴回还，已经意识到小毛驴驮水空有差错，做出了许多不祥猜测。莫非是在村口河边没遇到乡人而无水不返？莫非是在路途生病或无故受伤？莫非是途中遇上不归的贱人？今天小毛驴驮水迟迟不归，必有缘故。老和尚心烦语重，决计上路去探望，只觉心焦路长，当行至全程的1/2，望见小毛驴儿驮着水桶打着转儿，怒放鼻声，老和尚快步变成跑步而呼叫着。当他近前一看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一条5尺长的大青蛇拦住了小毛驴儿驮水的归路。他定下神来，心想其中必有蹊跷。步行明敏的他从从容容跪地磕头，开口许愿：圣神拦路，小毛驴驮水不归，神灵有何明鉴之典？莫非寺上有水？待寺建成，为你大燔香火，贺功传名，请赐教指明路，弟子终身不忘，并传后人千古流芳。许毕又连连磕头，只见大青蛇挺起头，摇摇尾，在热浪滚滚的艳阳天下，顺着小毛驴驮水曲曲折折的归路，昂首挺胸，直向建寺工地窜来。老和尚赶着小毛驴尾随，不觉到达建寺工地，气温依旧炎热不减。大青蛇直窜到寺东部的一平台，不远不近绕了像井口大的两个圆圈，瞬间不见了大青蛇，化作清风而去。此时真的工地上刮起了习习凉风，热意渐减。聪明的老和尚内心已经明白，大青蛇拦路为水而拦，引路入寺绕了两个井口大的圈，莫非圈内圈的就是水？老和尚激情满怀，点烛焚香，再次磕头，道出许词：以圈下探针能见圣水，见寺定能提前告成，一定为神灵大庆大贺，大祭神思，再见庙宇，流芳百世。老和尚回头解下小毛驴背上的水桶，喂上草料，立即招人在青蛇圈住的两个方位连夜打井探水，夜以继日3个昼夜，两井皆挖不足1丈，奇迹在这万山之坳出现了。 井底看到的是清淋淋的泉水，深沉碧圆，引见五色。老和尚心花怒放，再次点烛焚香，磕头致谢，口诵神思浩荡，佛法无边。建寺按预定计划，必能提前完工，并节省开资，已成定局。两眼井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。灰色小毛驴儿再不用远去鹿寺河里驮水了。青蛇引鹿石双泉，建寺进度突飞猛进，十里八乡的人们奔走相告。从此青蛇拦路之地叫做望京脑。后人赴双泉建东殿、三光殿，塑日月星三观像，显妙计犹在。为了纪念青蛇石泉，在元代始建的寺起名双泉寺，明清年代改名矿山寺，而今年久失修、破败不堪的矿山寺正在重建，在重建奠基仪式上又复名双泉寺。好了，关于五台山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，如果还想知道更多的故事，那只有亲临五台山，在山水之间寻觅那美丽传说的踪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这月光清风影下，谁又青涩谱一段年华，指尖流沙天涯边塌。那年的他饮一盏清茶，看遍世间花开花落，谁手蒹葭这一袭轻纱，听取那般萧瑟琵琶。怎么红尘聚散也罢，他说生死有命由他，这一生这一世为留恋那闲居清闲风雅，三生石飞舞满天如花。